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，每颗认真烈火全都美丽了我。

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，是我熟悉的曾经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能停，忽而忧，忽而喜，原以爱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，是我熟悉的曾经。 谁在捣乱？谁在捣乱？ 我是炮，学生团背起五十五斤很重，脚踢好节奏，不穿便走，甩起头领风，每次放到街上一样裸体，在小黑上慢慢走，这条龙走就知道，看风景是很拥有。他与自己心念准，说他穿了两身鞋，谁是说过我不分点穿我身份，好好当是三百本，怕他进了小书生，结果各种毕业灯，用力太不了要工人。金龙上面放好了几只，轻轻踩在大雪中走个不完。他不必先骂别人，攻上天门这一转，来了什么有点深，有了什么能忍？关绝楼，不想一腔落烟传来滴答的节奏。鸳鸯流，塞外风沙狂舞两句到底够够。欢迎酒，少一壶何时答应舅舅后门跟。学书中每天念着诗书不尽，还有那唐诗和宋词的人是可我，只是我自己。逃学书中道主，只想能领会不会累不累，问问浓墨几多。新的唐，新的诗，逃学书中书还在里面。新的唐，新的书房课堂问问你，新的唐，新的诗，大学书堂书还在里面。新的唐，新的唐，大学书堂不是在念书。我是炮，学书房背诵五十五斤很重，脚踢好节奏，各种念奏，说声叫如风。每次翻到纸上鸳鸯楼，就在小黑上慢慢走，这条龙就追得到，看出真心很多小道。学书房背诵五十五斤很重，脚踢好节奏，各种念奏，说声叫如风。每次翻到纸上鸳鸯楼，就在小黑上慢慢走，这条龙就追得到，看出真心很多。他与自己的心念准，说话传来那些声，谁是说过我不分点穿我身份，好好当是三百本。小书生，结果各种毕业灯，原来特别了不得。我把衣服的肩膀，长麦画好了自己，轻轻踩在大雪中走个不完。都不必先买一人，光上翻面这一卷，两个什么有点深，那我什么能忍？关月楼，闭上一腔落烟传来滴答的节奏。鸳鸯流，塞外风沙狂舞两句到底够不够？关凉酒，少一壶何时答应悄悄后门跟我。学书童每天念着诗书不尽，还有那唐诗和宋词在人心可我，只是我自己。逃学书童道主，只想能领会不会累不累，问问 到了容易，什么疼什么事，大声说道说我在面对，什么争什么靠，大声说道我是在你输。 Thank you.

什么？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把高兴留在承诺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把所有的错都忘我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传说是谁在飞扬自由的歌，风吹过漫天的寂寞，爱无根枯萎的花朵，我祈祷不变的承诺，是谁在安慰心中饥渴？ 虚幻的安慰。 喜欢的安慰，完美背后看见了心碎。

短短一生太多的变化，难得又慢慢步进了平凡，忘掉了都不想失去，却终于失去透，偏偏空虚心里多记过，风吹不息又似真的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再编织一个家，现在不想想一世，不想放，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，遇上你你知道吗，我不能一时间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吧掀起了变化，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是爱你你相信吗，我竟然演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你不经意间永远已替代走，心里多记挂，风吹不息又似真却似假，前路我可不惜一切再编织一个家，现在不想想一世，不想烦，有谁人谁人令我不再惊怕，遇上你你知道吗，我不能一息间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是爱你你相信吗，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，你不经意间，永远已替代他。将你等于他，是你在旁掀起了变化，心呼也不敢说出这段情话，是爱你你相信吗，我竟然经得起心痛的伤疤，在那最后一生你不经意间 静静地想，想你的脆弱，也想你温柔的笑容。是什么伤痛让你变好多？两个人什么不能说？我在街头，你在天空，泪水各自汹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。